第120回，甄士隐详说太虚情，贾雨村归结《红楼梦》。话说宝钗听秋文说袭人不好，连忙进去瞧看，巧姐儿同平儿也随着走到袭人炕前，只见袭人心痛难禁，一时气绝。宝钗等用开水灌了过来，仍旧扶她睡下，一面传请大夫。巧姐儿问宝钗道：“袭人姐姐怎么病到这个样？”宝钗道：“大巧晚上哭了，伤了心了，一时发晕栽倒了，太太叫人扶她回来，她就睡倒了，因外头有事没有请大夫瞧她，所以至此。”说着大夫来了，宝钗等略避，大夫看了脉，说是急怒所致，开了方子去了。原来袭人模糊听见说宝玉若不回来，便要打发屋里的人都出去，一急越发不好了。到大夫瞧后，秋文给他煎药，他各自一人躺着，神魂未定，好像宝玉在他面前，恍惚又像是个和尚，手里拿着一本册子接着看，还说道：“你别错了主意，我是不认得你们的。”袭人似要和他说话，秋文走过来说：“ 药好了，姐姐吃吧。” 袭人睁眼一瞧，知是个梦，也不告诉人，吃了药便自己细细的想：“ 宝玉必是跟了和尚去，上回他要拿玉出去，便是要脱身的样子，被我揪住，看他竟不像往常把我混推混搡的，一点情意都没有。后来大二奶奶更生厌烦，在别的姊妹跟前也是没有一点情意，这就是悟道的样子。但是你悟了道，泡了二奶奶怎么好？我是太太派我服侍你，虽是月前照着那样的分力，其实我究竟没有在老爷太太跟前回您就算了你的屋里人。若是老爷太太打发我出去，我若死守着又叫人笑话，若是我出去心想宝玉待我的情分，实在不忍。” 左思右想，实在难处，想到刚才的梦好像和我无缘的话，倒不如死了干净。岂知吃药以后心痛减了好些，也难躺着，只好勉强支持。过了几日，起来服侍宝钗，宝钗想念宝玉，暗中垂泪，自叹命苦。又知他母亲打算给哥哥赎罪，很费张罗，不能不帮着打算，暂且不表。且说贾政扶贾母灵柩，贾蓉送了秦氏凤姐鸳鸯的棺木，到了金陵，先安了葬。贾蓉自送黛玉的灵也去安葬。贾政料理坟基的事，一日接到家书，一行一行的看到宝玉贾兰得中，心里自是喜欢。后来看到宝玉走失，复有烦恼，只得赶忙回来。在道上又闻得有恩赦的旨意，又接家书，果然赦罪复职，更是喜欢，便日夜载行。一日行到毗陵驿地方，那天乍寒下雪，泊在一个清静去处。贾政打发众人上岸投帖辞谢朋友，总说即刻开船，都不敢劳动，船中只留一个小厮伺候，自己在船中写家书，先要打发人起早到家写宝玉的事，便停笔。抬头忽见船上微微的雪影里面一个人，光着头赤着脚，身上披着一领大红星星毡的斗篷，向贾政倒身下拜。贾政尚未认清，急忙出船，欲待扶住问他是谁，那人已拜了四拜，站起来打了个问讯。贾政才要还衣，迎面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却是宝玉。 贾政吃一大惊，忙问道：“ 可是宝玉吗？” 那人只不言语，似喜似悲。贾政又问道：“ 你若是宝玉，如何这样打扮，跑到这里？” 宝玉未及回言，只见船头上来了两人，一僧一道，夹住宝玉说道：“ 俗缘已毕，还不快走。” 说着，三个人飘然登岸而去。贾政不顾地滑，急忙来赶，见那三人在前，哪里赶得上。只听见他们三人口中，不知是哪个作歌曰：“ 我所居兮青埂之峰，我所游兮鸿蒙太空，谁与我游兮无谁与从，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。” 贾政一面听着，一面赶去，转过一小坡，倏然不见。贾政已赶得心虚气喘，惊疑不定，回过头来见自己的小厮也是随后赶来。贾政问道：“ 你看见方才那三个人吗？” 小厮道：“看见的，奴才为老爷追赶，故也赶来，后来只见老爷，不见那三个人了。”贾政还欲前走，只见白茫茫一片旷野，并无一人。贾政知是古怪，只得回来。众家人回船，见贾政不在舱中，问了船夫，说是 老爷上岸追赶两个和尚，一个道士去了。 众人也从雪地里寻踪迎去，远远见贾政来了，迎上去接着，一同回船。贾政坐下，喘息方定，将见宝玉的话说了一遍，众人回禀，便要在这地方寻觅。贾政叹道：“ 你们不知道，这是我亲眼见的，并非鬼怪，况听得歌声大有玄妙。那宝玉生下时衔了玉来，便也古怪，我早知不祥之兆，为的是老太太疼爱，所以养育到今。便是那和尚道士，我也见了三次，头一次是那僧道来说玉的好处，第二次便是宝玉病重，他来将那玉施送了一番，宝玉便好了。第三次送那玉来，坐在前厅，我一转眼就不见了。我心里便有些诧异，知道宝玉果真有造化，高僧仙道来护佑他。岂知宝玉是下凡历劫的，竟哄了老太太19年，如今叫我才明白。” 说到那里掉下泪来。众人道：“ 宝二爷果然是下凡的和尚，就不该中举人了，怎么中了才去？” 贾政道：“ 你们哪里知道，大凡天上星宿，山中老僧，洞里的精灵，他自有一种性情。你看宝玉何尝肯念书，他若略一金心，无有不能的。他那一种脾气也是个别各样。” 说着又叹了几声，众人便拿兰哥得中家道复兴的话写了一番。贾政仍旧写家书，便把这事写上，劝与何家不必想念了。写完封好，急着家人回去。贾政随后赶回，暂且不提。且说薛姨妈得了赦罪的信，便命薛科去各处借贷，并自己凑齐了赎罪银两，行不准了，收对了银子，一角文书将薛蟠放出。他们母子姊妹弟兄见面，不必细述，自然是悲喜交集了。薛蟠自己立誓说道：“ 若是再犯钱病，必定犯杀犯寡。” 薛姨妈见他这样，便要握他的嘴说：“ 只要自己拿定主意，必定还要万口八舌血淋淋的起这样恶事吗？这香菱跟了你受了多少的苦楚，你媳妇已经自己致死自己了， 如今虽说穷了，这碗饭还有的吃。据我的主意，我便算她是媳妇了。你心里怎么样？ 薛蟠点头愿意，宝钗等也说， 很该这样。 倒把香菱急得脸涨通红，说是， 服侍大爷一样的，何必如此？ 众人便称起大奶奶来，无人不服。薛蟠便要去拜谢贾家，薛姨妈、宝钗也都过来，见了众人，彼此聚首，又说了一番的话。正说着，恰好那日贾政的家人回家，呈上书子说，老爷不日到了。王夫人叫贾兰将书子念给听。贾兰念到贾政亲见宝玉的一段，众人听了都痛哭起来。王夫人、宝钗、袭人等更甚，大家又将贾政书内叫家内不必悲伤，原是借胎的话解说了一番。 玉器做了官，倘或命运不好，犯了事，败家坏产，那时倒不好了。宁可咱们家出一位佛爷，倒是老爷太太的积德，所以才投到咱们家来。不是说句不顾前后的话，当初东府里太爷倒是修炼了十几年，也没有成了仙，这佛是更难成的。太太这么一想，心里便开豁了。 王夫人哭着和薛姨妈道， 宝玉抛弃了我，我还恨他呢。我叹的是媳妇的命苦，才成了一二年的亲，怎么他就硬着肠子都撂下了走了呢？ 薛姨妈听了也甚伤心，宝钗哭的人事不知，所有爷们都在外头。王夫人便说道， 我为他担了一辈子的惊，干干的娶了亲，中了举人，又知道媳妇做了胎，我才喜欢些，不想弄到这样结局。早知这样，就不该娶亲害了人家的姑娘。 薛姨妈道， 这是自己一定的，咱们这样人家，还有什么别的说的吗？幸喜有了胎，将来生个外孙子，必定是有成立的，后来就有了结果了。你看大奶奶，如今兰哥中了举人，明年成了进士，可不就是做了官了吗？他头里的苦也算吃尽的了，如今的甜来，也是他为人的好处。我们姑娘的心茬儿，姐姐是知道的，并不是刻薄轻佻的人，姐姐倒不必担忧。 王夫人被薛姨妈一番言语说得极有理，心想， 宝钗小时候更是怜净寡欲，极爱素淡的，她所以才有这个事。想人生在世，真有一定数的。看着宝钗虽是痛哭，她端庄样儿一点不走，却倒来劝我，这是真正难得的。不想宝玉这样一个人，红尘中福分竟没有一点儿。 想了一回也觉好些，又想到袭人身上。 若说别的丫头呢，没有什么难处的，大的配了出去，小的服侍二奶奶就是了。独有袭人，可怎么处呢？ 此时人多也不好说，且等晚上和薛姨妈商量。那日薛姨妈并未回家，因恐宝钗痛哭，所以在宝钗房中解劝。那宝钗却是极明理，思前想后，宝玉原是一种奇异的人，素事前因，自有一定，原无可怨天尤人了。便将大道理的话告诉他母亲了，薛姨妈心里反倒安了，便到王夫人那里，先把宝钗的话说了。王夫人点头叹道：“ 若说我无德，不该有这样好媳妇了。” 说着，更又伤心起来。 薛姨妈倒又劝了一会子，因又提起袭人来说：“ 我见袭人近来瘦得了不得，她是一心想着宝哥，但是正配呢，理应守的，屋里人愿守也是有的。唯有这袭人，虽说是算个屋里人，到底他和宝哥并没有过明路儿的。” 王夫人道：“ 我才刚想着，正要等妹妹商量商量，若说放他出去，恐怕他不愿意，又要寻死觅活的，若要留着他也罢，又恐老爷不依，所以难处。” 薛姨妈道：“ 我看姨老爷是再不肯叫守着的，再者姨老爷并不知道袭人的事，想来不过是个丫头，哪有留的理呢？只要姐姐叫她本家的来，狠狠地吩咐她，叫她配一门正经亲事，再多多地陪送她些东西。那孩子心肠也好，年纪又轻，也不枉跟了姐姐会子，也算姐姐待她不薄了。袭人那里还得我细细劝她，就是叫她家的人来，也不用告诉她，只等她家里果然说定了好人家，我们还去打听打听，若果然足一足十，女婿长得像个人，然后叫她出去。” 王夫人听了道：“ 这个主意很是，不然叫老爷冒冒失失的一办，我可不是又害了一个人了吗？” 薛姨妈听了点头道：“ 可不是嘛。” 又说了几句，便辞了王夫人，仍到宝钗房中去了。看见袭人泪痕满面，薛姨妈便劝解譬喻了一会儿。袭人本来老实，不是伶牙俐齿的人，薛姨妈说一句她应一句，回来说道：“ 我是做下人的人，姨太太瞧得起我，才和我说这些话，我是从不敢违拗太太的。” 薛姨妈听她的话：“ 好一个柔顺的孩子。” 心里更加喜欢。宝钗又将大意的话说了一遍，大家各自相安。过了几日，贾政回家，众人迎接。贾政见贾赦、贾珍已都回家，兄弟叔侄相见，大家历叙别来的景况，然后内眷门见了，不免想起宝玉来，又大家伤了一会子心。贾政喝住道：“ 这是一定的道理，如今只要我们在外把持家事，你们在内相助，断不可仍是从前这样散漫。别房的事各有各家料理，也不用程总，我们本房的事里头全归于你，都要按理而行。” 王夫人便将宝钗有孕的话也告诉了，将来丫头们都劝放出去。贾政听了点头无语。次日贾政进内请示大臣们，说是 蒙恩感激但未拂却，应该怎么谢恩之处，望起大人们指教。 众朝臣说是代奏请旨，于是圣恩浩荡，即命毕见。贾政进内谢了恩，圣上又见了好些旨意，又问起宝玉的事来。贾政据实回奏，圣上称奇，旨意说宝玉的文章故事清奇，想他必是过来人，所以如此。若在朝中可以禁用，他既不敢受圣朝的爵位，便赏了一个文妙真人的道号。贾政又叩头谢恩而出。回到家中，贾琏、贾珍接着，贾政将朝内的话述了一遍，众人喜欢。贾珍便回说：“ 宁国府地收拾齐全，回明了要搬过去，栊翠庵圈在园内，给四妹妹静养。” 贾政并不言语，隔了半日，却吩咐了一番仰报天恩的话。贾琏也趁便回说：“巧姐亲事，父亲太太都愿意给周家为喜。”贾政昨晚也知巧姐的始末，便说：“ 大老爷、大太太做主就是了。莫说村居不好，只要人家清白，孩子肯念书，能够上进，朝里那些官儿难道都是城里的人吗？” 贾琏答应了事，又说：“父亲有了年纪，况且又谭政的根子，静养几年，诸事原仗二老爷为主。”贾政道：“ 提起村居养静，甚合我意，只是我受恩深重，尚未酬报耳。” 贾政说毕进内，贾琏打发请了刘姥姥来，应了这件事。刘姥姥见了王夫人等，便说将来怎样升官，怎样起家，怎样子孙昌盛。正说着，丫头回道：“花自方的女人进来请安。”王夫人问几句话，花自方的女人将亲戚做媒，说的是城南蒋家的，现在有房有地，又有铺面，姑爷年纪略大了几岁，并没有娶过的，况且人味儿长得是百里挑一的。王夫人听了愿意，说道：“ 你去应呢，隔几日进来再接你妹子吧。” 王夫人又命人打听，都说是好。王夫人便告诉了宝钗，仍请了薛姨妈细细的告诉了袭人。袭人悲伤不已，又不敢违命的，心里想起宝玉那年到他家去，回来说的死也不回去的话。 如今太太硬作主张，若说我守着，又叫人说我不害臊，若是去了，实不是我的心愿。 便哭得哽咽难鸣，又被薛姨妈、宝钗等苦劝，回过念头想到： 我若是死在这里，倒把太太的好心弄坏了，我该死在家里才是。 于是袭人含悲叩辞了众人，那姐妹分手时自然更有一番不忍说。袭人怀着必死的心肠上车回去，见了哥哥嫂子也是哭泣，但只说不出来。那花自芳惜把蒋家的聘礼送给他看，又把自己所办妆奁一一指给他瞧，说那是太太赏的，那是置办的。袭人此时更难开口，住了两天，细想起来， 哥哥办事不错，若是死在哥哥家里，岂不又害了哥哥呢？ 千思万想，左右为难，真是一缕柔肠几乎牵断，只得忍住。那日已是迎娶吉期，袭人本不是那一种泼辣人，委委屈屈的上轿而去，心里另想到那里再做打算。岂知过了门，见那蒋家办事极其认真，全都按着正配的规矩。一进了门，丫头仆妇都称奶奶。袭人此时欲要死在这里，又恐害了人家，辜负了一番好意。那夜原是哭着不肯抚救的，那姑爷却柔情取义的承顺。到了第二天开箱，这姑爷看见一条猩红汗巾，方知是宝玉的丫头。原来当初只知是贾母的事儿，亦想不到是袭人。此时蒋玉菡念着宝玉待他的旧情，倒觉满心惶愧，更加周旋，又故意将宝玉所换那条松花绿的汗巾拿出来。袭人看了，方知这姓蒋的原来就是蒋玉菡，是信姻缘前定，袭人才将心事说出。蒋玉菡也深为叹息敬服，不敢勉强，并越发温柔体贴，弄得个袭人真无死所了。看官听说，虽然事有前定，无可奈何，但孽子孤臣，一夫劫妇，这不得已三字也不是一概推诿得的。此袭人所以在右腹侧也。 正是前人过那桃花庙的诗上说道：千古艰难唯一死，伤心岂独惜夫人。不言袭人从此又是一番天地。且说那贾雨村犯了蓝锁的案件，沈明定罪，金玉大赦，齿疾为谜。雨村因叫家眷先行，自己带了一个小厮，一车行李，来到急流金绝迷渡口。只见一个道者从那渡头草棚里出来，执手相迎。雨村认得是甄士隐，也连忙打躬。士隐道： 贾先生别来无恙。 雨村道： 老仙长到底是甄老先生，和前次相逢敌面不认，后知火焚草亭，下笔身为惶恐，今日幸得相逢，一谈老仙翁道德高深，乃鄙人下愚不疑，至有今日。 甄士隐道： 前者老大人高官显爵，贫道怎敢相认，原因故交，敢赠片言，不意老大人香气之深。然而富贵穷通亦非偶然，今日复得相逢，也是一桩奇事。这里离草庵不远，暂请西谈，未知可否。 雨村欣然领命，两人携手而行，小厮驱车随后。到了一座茅庵，士隐让进雨村坐下，小童献上茶来，雨村便请教仙长超尘的始末。士隐笑道： 一念之间，尘凡顿异。老先生从繁华境中来，岂不知温柔富贵乡中有一宝玉乎？ 雨村道： 怎么不知？ 静文纷纷传述说他也遁入空门，夏鱼当时也曾与他往来过数次，再不想此人竟有如是之决绝。 是隐道：非也，这一段奇缘我先知之。昔年我与先生在仁清巷旧宅门口叙话之前，我已会过他一面。 雨村惊讶道：京城离桂乡甚远，何以能见？ 士隐道：神交久矣。 雨村道：既然如此，现今宝玉的下落，仙长定能知之。 士隐道：宝玉即宝玉也，那年荣宁查抄之前，差待分离之日，此玉早已离世，一为避祸，二为撮合，从此夙缘一了，行至皈依。又复稍事神灵，高魁贵子，方显得此玉那天齐地灵锻炼之宝，非凡间可比。 前经茫茫大事，渺渺真人携带下凡，如今尘缘已满，仍是此二人携归本处，这便是宝玉的下落。雨村听了，虽不能全然明白，却也识之四五，便点头叹道： 原来如此，夏雨不知，但那宝玉既有如此的来历，又何以情迷至此，复有祸物如此，还要请教。 是隐笑道： 此事说来，老先生未必尽解。太虚幻境即是真如福地，一番月策原始要终之道，历历生平如何不悟？仙草归真，焉有通灵不复原之理呢？ 雨村听着却不明白了，只仙姬也不便更问，盈又说道： 宝玉之事记得文命， 但是婢族闺秀如此之多，和元妃以下算来，结局俱属平常呢。侍隐叹息道：“ 老先生莫怪拙言，贵族之女俱属从晴天孽海而来，大凡古今女子，那淫字固不可犯，只这情字也是沾染不得的。所以崔英苏小无非仙子晨曦，宋玉相如大是文人口孽，凡是情思缠绵的，那结果就不可问了。” 雨村听到这里不觉拈须长叹，因又问道：“请教老仙翁，那宁荣两府尚可如前否？”侍隐道：“ 福山祸宜，古今定理，现今荣宁两府，善者修缘，恶者毁祸，将来兰贵齐方，家道复出，也是自然的道理。” 雨村低了半日头，忽然笑道：“是了是了，现在他府中有一个名兰的，倚重香榜，恰好应着兰字。世间老仙翁说兰贵其方，又到宝玉高魁子贵，莫非他有一父之子可以飞黄腾达的吗？”侍隐微微笑道：“ 此系后事，未便欲说。” 雨村还要再问，侍隐不答，便命人设去盘孙，邀雨村共食。食毕，雨村还要问自己的终身，侍隐便道：“ 老先生草庵暂歇，我还有一段俗缘未了，正当今日完结。” 雨村惊讶道：“仙长纯修若此，不知尚有何俗缘？”侍隐道：“ 也不过是儿女私情罢了。” 雨村听了一发惊异：“请问仙长何出此言？”侍隐道：“ 老先生有所不知，小女英莲又遭陈劫，老先生出任之时曾经判断，金龟薛姓产难完结，一义子与薛家已成宗条，此时正是尘缘脱尽之时，只好接引接引。” 侍隐说着拂袖而起，雨村心中恍恍惚惚，就在这急流金绝迷渡口草庵中睡着了。这侍隐自去脱渡了香菱，送到太虚幻境，将那警幻仙子对策。刚过牌坊，见那一僧一道飘渺而来，侍隐接着说道：“ 大事真人，恭喜贺喜，情缘完结都交割清楚了吗？” 那僧道说：“ 情缘尚未全结，倒是那蠢物已经回来了，还得把他送还原所，将他的后事续明，不枉他下世一回。” 侍隐听了便拱手而别，那僧道仍携了玉到青埂峰下，将宝玉安放在女娲炼石补天之处，各自云游而去。从此后，天外书传天外事，两番人做一番人。这一日，空空道人又从青埂峰前经过，见那补天未用之时仍在那里，上面字迹依然如旧，又从头的细细看了一遍，见后面记文后又立续了多少收缘结果的话，便点头叹道：“ 我从前见过师兄这段奇文，原说可以文史传奇，所以曾经抄录，但未见返本还原，不知何时复有此一佳话，方知师兄下凡一次，磨出光明，修成圆觉， 也可谓无负遗憾了。只怕年深日久，自己模糊，凡有喘错，不如我再抄录一番，寻个世上无事的人，托他传遍，知道奇而不奇，俗而不俗，真而不真，假而不假。或者陈梦劳人了倩鸟忽归去，山林好客更从石化飞来，亦未可知。想必便又抄了，仍嗅至那繁华昌盛的地方，遍寻了一番，不是建功立业之人，即系饶口谋衣之辈，哪有闲情更去和石头饶舌？直寻到急流金绝迷渡口，草庵中睡着一个人，因想他必是闲人，便要将这抄录的石头记给他看看，哪知那人再叫不醒。空空道人复又使劲拉他，才慢慢的开眼坐起，便草草一看，仍旧掷下道：“这事我早已亲见尽知，你这抄录的尚无喘错，我只只与你一个人，托他传去，便可归结这一公案了。”空空道人忙问何人，那人道：“你须待某年某月某日，到一个岛红轩中。”有个曹雪芹先生，只说贾雨村言托他如此如此，说毕仍旧睡下了。那空空道人牢牢记着此言，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，果然有个道红轩。只见那曹雪芹先生正在那里翻阅历来的古史，空空道人便将贾雨村言了，方把这石头记试看。那雪芹先生笑道：“果然是贾雨村演吗？”空空道人便问道：“先生何以认得此人，便肯替他传述？”曹雪芹先生笑道：“说你空，原来你肚里果然空空，既是贾雨村演，但吴鲁余害史以及被谬矛盾之处，乐得与二三同志酒余饭饱，雨熄灯窗之下，同宵寂寞，又不必大人先生聘题传世，似你这样寻根问底，便是刻舟求剑，浇筑古色了。”那空空道人听了，仰天大笑，掷下抄本，飘然而去，一面走着，口中说道：“果然是敷衍荒唐。不但作者不知，抄者不知，并阅者也不知，不过游戏笔墨，陶情是性而已。”后人见了这本奇传，亦曾提过四句为作者缘起之言，更转一竿头语，说到心酸处，荒唐愈可悲，由来同一梦，休笑世人痴。